这个奖励哈，72亿，我们来谈这个书院的审理程序这一块。这个书院的审理程序啊，首先第一个是67条，我们采取的职权调查原则。这个考题其实你要把它，有一种考题会考哈，这个像政大他考过一个题目，他说，请问一下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啊，以及诉愿程序，还有在行政法院的这个阶段呢，各是采取何种这个审理原则？再一次哈，这个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啊，那以及诉愿机关在诉愿程序，还有行政法院在诉讼程序这三块呢，各是采取何种原则啦？那你其实可以讲说，像什么？像我们的行政程序，就采哪一块？程序法的36条嘛，职权调查主义，行政机关应该依职权调查。那如果是诉愿程序呢？就是这个地方，诉愿法的67条，他说受理诉愿机关应依职权调查，应依职权或者嘱托有关机关来实施调查，不受诉愿人主张的拘束，所以也是一样，职权调查。到了行政诉讼程序的部分呢，诉讼法的125、133，这待会介绍哈，这个都是所谓的职权调查。职权调查，它只是职权调查的主体不同了。在行政程序的阶段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嘛，在诉愿程序是诉愿机关依职权调查嘛，到了行政诉讼是法院依职权调查，可以吗？但都是所谓的职权调查的程序。所以有这样的考题，你要把它汇整进来。好，这是67条一个简单的补充。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的是讲义的下面这个问题哈。你看一下这个89年法官这个考题，73页。好，这个考题他跟你讲说，新的诉愿法呢，对诉愿的审理程序啊，增修幅度颇大。好，请你分析新法就诉愿事件的审理呢，是否仍采书面审查为原则，任意的延辩为例外。还是说除了书面审查之外，是兼采所谓的必要的延迟辩论？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我们分成两边来谈。诉愿的审理程序有三种，一种叫书面审查，一种叫陈述意见，另外一个叫延迟辩论。有三种方式。好，那书面审查的法条在63条第1项。他跟你讲说，好，这72页，他说诉愿就书面审查决定之，这第一个。好，那陈述意见呢，在63条的2项，他怎么讲？他说受理诉愿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诉愿人，来陈述意见。那诉愿人也可以来请求陈述意见，没有正当理由的话呢，那应该给他到指定处所来陈述意见。好，所以63条的2跟3，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整理。在陈述意见的部分呢，如果是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呢，我诉愿机关得通知当事人来陈述意见，得通知。那如果是当事人要申请的话呢，也可以。当事人如果请求要陈述意见，那我要看有没有正当理由。如果你的请求是有正当理由，那他怎么讲？他就跟你讲说呢，那我诉愿机关应给当事人陈述意见，应予陈述意见的这个机会，应给当事人陈述意见。所以陈述意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我机关去审酌，诉愿机关去审酌，通知你来陈述意见，或者是人民去请求，但是人民去请求不见得一定有，因为我要看有没有正当理由。有正当理由的情况，那我会给你陈述意见，可以吗？好，那延迟辩论的规定是在65条的这个延迟辩论，它的规定是这样子它本来的规定是只有讲说，我行政机关得通知，我这样写，先写旧法。好，在旧法时代呢，它是得通知当事人来举行延迟辩论，这旧法时代。好，所以旧法时代你会发现什么是原则？书面审查是原则，书审是原则，而陈述意见跟延辩都是例外，可以吗？陈述意见跟延辩都是例外，书审才是原则，这旧法时代。 那八十九年修改的书院法呢，它怎么改啊？我们看一下新法的规定65条。好，新的书院法它这样讲，65条嘛，它说受理书院机关应就书院人参加人的申请，好，那于必要的这个或于必要时得以职权来通知当事人来陈述意见，好啊，来延迟辩论。所以你可以讲呢，新法的时代是这样改哈，它除了第一个，我可以通知你来，这个可以通知你来这个延迟辩论之外呢，第二个情况是什么？他说，只要你提出申请啊，当事人只要提出申请的话呢，我行政机关都应给当事人来延迟辩论，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旧法本来这白色的部分，我依职权通知。那新法时代呢，除了得通知之外呢，你只要一申请，似乎就应给当事人延迟辩论。那我们再问一句话，这法条规定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啊，这个延迟辩论本身是不是一个必经的一个程序？如果今天人民请求延迟辩论，机关予以驳回，好，那这样的这个驳回本身有没有违反现行法这个规定？好，那到底这个延迟辩论本身是不是一个必经的一个程序？延迟辩论是不是一个必经的这个程序呢？这个在国内呢有两种不同的讲法。第一种看法呢是认为延迟辩论是必要的，所以说我们的问题是说，这延迟辩论本身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延迟辩论？是不是一个必要的延迟辩论？就跟我们诉讼上啊高等行政法院践行延辩一样，它是必要的。好，那第一说是什么？第一说是肯定说。肯定说的讲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文意的解释嘛，文意上就是如此啊。啊，你从65条的文意来看，只要是人民一请求啊一申请的话，就应该举行延迟辩论了。好，那此外呢，这个法条其实本来是没有的，那后来呢，在立法委员在审查的过程呢，它多增加的。好，所以你从整个历史解释来看，好，就是说立法理由当中也特别谈到立法理由当中就特别谈到说，我们的诉愿呐，应该要朝所谓的准司法化的程序迈进。啊，当初就是希望能够让诉愿的审理程序呢，诉愿程序啊，能够什么？能够接近所谓的准司法化的程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政诉讼，啊，行政诉讼在进行延迟辩论，其实只有一个省级啊，高等行政法院嘛。好，那你说一般的民事案件都是原则二级二审或者三级三审嘛？那我们今天高等行政法院打完之后就上最高了，那为什么又少掉一块地方行政法院？当时的想法就认为说，其实不用地方行政法院呢，因为我们已经要经过诉愿了嘛，所以当时是希望说诉愿程序它肩负起类似第一审啊司法程序这样的责任嘛，所以才给他一些啊在组织上啊进行诉愿审议委员会。在审理程序上让他采取一个延迟辩论，所以当时的想法其实是一直期待诉愿程序呢能够朝一个准司法化程序迈进，有这样的想法。好，只是说这些文意跟历史解释啊，到最后呢都不被这个实务跟多数学者给买单了。好，如果你是依照实务跟多数学者的讲法呢，他跟你讲说延迟辩论本身不是必要的。好，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理由，他跟你讲说啊，这个书面审查的原则，啊，这个原则本身其实早在旧法时代，它就是原则了。旧法时代它是原则，旧法时代的条文也没有变。好，在旧法时代它是原则的那个条文呢，一点改变都没有。好，所以他跟你讲说，第一个理由是说，那63条第一项，这个文意上并未改变呢。啊，立法者并没有去变更这个条文的内容，在旧法时代书审的原则的条文并未遭到任何的改变，所以解释上书审还是原则，这第一个。好，这个理由还好，但是我认为呢，第二个理由是比较坚强的。因为第一个理由其实你说它没有改变，是不是就必然代表立法者没有意义在其他法条去增加这个其他制度功能呢？其实未必嘛。好，所以其实第二个理由呢才是最关键的。他跟你讲说哈，他去看什么？他去看这个陈述意见跟演变来比较。来，同学想一下哈，这两套制度理论上哪一种程序比较严谨？延迟辩论， 好，那陈述意见的程序是比较简便，程序越严谨的言辞辩论，照理讲它的程序越麻烦，好，所以呢它的要件应该越严苛才是。好，基于行政成本行政效率的考量呢，程序越严谨越繁琐的言辞辩论呢，照道理讲它的要件应该越严苛，好，就是应该越少越难成立才对。好，那越简便的书审或者陈述意见应该要件越简单越容易成立。好，那我们看一下陈述意见。在陈述意见的情况，当事人一请求，我都还要去审查有没有正当理由，好，而不是说只要一请求就必然有陈述意见呢。那何况是程序越繁琐的言辞辩论，岂有道理只要当事人一申请就必然有言辞辩论。好，他跟你讲说呢，这样的规定本身举什么举轻于民众，举轻于民众啊。好，这个程序越简便的陈述意见，好，程序越简便的陈述意见都已经让诉愿机关可以来审查当事人的请求有无正当理由，好，都已经拿有无正当理由作为一个这个陈述意见的一个前提要件，何况是程序越繁琐的言辞辩论，好，更应该要去审查人民的请求有没有正当理由，是不是？所以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呢，陈述意见这一块呢都已经要考量有无正当理由，简单整理，好，都已经要考量当事人的主张有无正当理由，好，那举轻于民众，更何况什么，更何况言辞辩论，更何况程序越繁琐的这个言辞辩论，好，当然更应该去举轻，好，轻的是陈述意见，重的是言辞辩论，举轻民众，好，那更何况是言辞辩论，当然更应该去审酌人民的请求有没有正当理由啊，好，而不是说只要一提出一请求呢就必然有言辞辩论，好，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呢也才能够兼顾实务上的这个行政成本跟行政效率嘛，好，不然你说每个案件都要言辞辩论，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对整个诉愿审查呢造成一个过重的负担，可以吗？好，就看你这样行，那我怎么整理，好，那再讲一遍吧，好，我们说呢这个连陈述意见这种程序叫简便的程序呢，我们都要审查当事人的申请有没有正当理由嘛，是不是？那何况是程序越繁杂，好，程序越繁琐的言辞辩论，好，当然应该更要赋予行政机关那个裁量权限的，好，行政机关当然更应有裁量权限才对，好，那第三个理由是什么？第三个理由他跟你讲说啊，更何况现行诉愿法当中，啊，现行诉愿法当中，它并未规定，啊，没有给当事人言辩的法律效果是如何，并没有规定这个未践行言辞辩论的法律效果，啊，所以应该啊，这个即便是没有践行言辞辩论，应该这样的诉愿决定是没有违法的。啊，现行法并未规定，啊，现行的诉愿法当中并没有针对未践行言辩的法律效果来加以规范，啊，所以解释上呢，应该没有那个意思要赋予它强制性的规定这样的法律效果。好，那考试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尽可能采取多数的讲法。啊，言辞辩论，啊，的举行呢，诉愿机关应该还是有裁量权限才对，好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就跟同学结束了这个诉愿的这个单元，哈，哦欸，其实还没有啦，哈，哦，那像74页，哈，哦，74页这边有一个诉愿的终极，好，哦，那像那个和解，诉愿过程可不可以成立和解啊？好，哦，这个其实在法条上没有规定，法条上没有规定，你说谁跟谁和解啊？谁跟谁和解？人民跟机关和解嘛？好，哦，那这个法无明文，哈，哦，但是其实实务上呢是很常见的。很常见，这个人民跟诉愿机关呢，跟这个原处分机关在诉愿过程，甚至在法院阶段去达成和解，这是有可能的。我跟你讲，以后哈，只要有机会和解，就要赶快和解，因为你如果不和解的话呢，上法院呢，那就是什么，就是输的几率是比较大的。好，能够见好就收，就赶快收，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好，因为在过去之后呢，其实就没有人要帮你了。好，那就是要靠自己啊。所以怎么样？所以那个。其实在你说比如说，哎，你当律师哈，那可能别人问你说，那你战绩怎么样啊？战绩好，那 那那个在行政诉讼这一块呢，有和解哈，其实就相当于是胜诉的等级啊 ，OK 吗？有和解其实就算胜诉喽，因为行政诉讼其实胜诉率不高了，就这样子。好，那这个诉愿过程的这个和解呢，我跟老师他是认为是可以的，就是说诉愿过程当中应该是可以来进行和解哈。那他的理由我们放在75页，好，这个你看就懂的，好。那这个在74页的下面就考过，啊，99执行官、96退出役都跟你考过这一块，啊，就是虽然法无明文，但是一般学说上，像吴根老师他是持肯定的态度，啊，那陈明老师是否定说，但是吴根老师他是肯定说，考试的时候我们还是以吴根老师的看法为主，啊，好，那其他像那个诉愿的那个再审，啊，97条，这个实务上很少见。因为通常人民对一个行政处分的违法都想赶快打行政诉讼嘛，他不会想要去打那个再审。好，那再审其实有他要件也是比较困难，好，必须要限于一些特殊的事由才能够走再审，所以实务上再审这个条文其实很少在用。好，那所以像这个考试你大概简单看过我们77页的这个决议，好，这个座谈会就没有问题了。座谈会的讲法是跟你讲说啊，再审决定之后呢，可不可以再提行政诉讼？好，那他的讲法是说不可以啦。好，就是说，因为今天针对那个再审决定，好，如果都已经打完了之后呢，好，那这个就没有打行政诉讼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针对那个再审决定，针对那个再审决定如果不服气的话呢，那不能够打行政诉讼。你当然可以针对那个行政处分或者诉愿决定去打行政诉讼，没有问题，可以都可以吗？你针对行政处分可以提诉愿，诉愿决定不服可以打行政诉讼，但是你在诉愿过程的，如果你去申请再审的话呢，那个再审的决定本身之后就没有救济途径的，可以了解吗？好，那这个是简单看过就可以了，这个大概在各位的考试应该是选择的选项而已，因为这种其实很基本的一个概念。好，那就跟同学结束这个诉愿法的单元，我们要进到第三章谈行政诉讼。行政诉讼这一块，第二条我们讲过，啊，81页第二条讲过，我们要来看，还剩下两三种特殊的类型，在各位的93页，93页呢，我们看这个其他种类，我们谈三个哈，一个是维护公益诉讼，一个是选举罢免诉讼，一个是团体诉讼，这三块。好，这个维护公益诉讼的法条，在各位的行政诉讼法的第9条的条文，好，诉讼法的第9条，我们来看一下哈。诉愿法的第9条它怎么讲？他跟你讲说，我待会稍微记一下，因为考过94页。人民啊，为了维护公益，好起来哈。就无关自己权利或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呢，对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都可以提行政诉讼。好，那这种诉讼本身呢，相对于这个我们诉讼法的第4条、第5条、第6条、第8条，好，4、5、6、8，好，我们一般称作所谓的主观诉讼。主观诉讼。什么是主观诉讼？就是人民的确是有所谓的诉权，人民有权利受到侵害，有诉权。好，因为有诉权呢，所以可以针对国家的侵害行为呢，来打撤销，来打科予义务，来打一般给付。好，有诉权的情况，我们走4、5、6、8。好，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诉讼法第9条，这个我们叫公益诉讼。公益诉讼。那公益诉讼呢，我们是一种所谓的客观诉讼的类型。什么是客观诉讼？就是起诉的这个原告呢，他不见得有诉权，啊，他不见得有所谓的诉权，他没有诉权，他只是纯粹发现了行政机关在客观上有违法，来请求法院来进行介入，啊，透过这个人民呢提出一个这个公益诉讼、客观诉讼呢，来请求法院来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这个我们叫客观诉讼，可以吗？就客观上， 好，这个是机关有违法的行为，但是主观上人民并没有权利受到侵害。啊，客观诉讼这一块，好，那既然是客观诉讼，看起来好像会变成是，因为他们有数学做一个限制嘛，所以就会变成是有可能会变成人民会滥诉的现象，人民会滥诉。那为了避免人民滥诉呢，所以我们的法条就要求说啊，客观诉讼的提起有一个条件，必须要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为限，啊，必须要在刑诉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啊的时候呢，那人民才可以针对国家的违法行为来打这个客观诉讼、公益诉讼。好，那这个法律呢，通常都散见在一些环保法规居多。环保法规，譬如说你的讲义的93页下面那个空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好，我们来看一下空污法这个条文。空污法81条它这样讲，它说公司场所违反本法或者依本法授权的命令，好，画起来哈，而主管机关疏于执行，好，就是有人违规啦，好，有人排放废气啦，结果行政机关却怠于执行职务。好，他怎么讲？他说受害人民或什么或公益团体，把它圈起来，两类人，第一类是受害人民，第二类是公益团体，都可以续名啊这个行政机关疏于执行的具体内容，以书面告知主管机关。好，翻页第二项。那主管机关呢，在书面告知送达后的60日内呢，如果仍未依法执行的话，好，画起来。他说受害人民或公益团体都可以以该机关为被告，好，对其怠于执行职务的行为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吗？请求判令其执行。好，他的意思是讲说，今天受害者，比如说这家工厂附近的这些居民，啊，居民甲，啊，这工厂是乙工厂，排放废气。那附近的甲呢，因为这样的废气呢，污染了环境，那对他的健康有影响。啊，他说受害甲呢，或者是公益团体，啊，公益团体呢，他们都可以啊，针对这个环保机关、环保局的这个怠于执行职务，啊，他说你要先跟环保局请求，那如果环保局呢都置之不理啊，不作为怠于执行职务的话，这个时候啊，这两类人呢可以跳过诉愿程序，不用经过诉愿，我就直接上法院打行政诉讼，可以吗？好，那坦白讲哈，针对这个受害人来讲，他是不是一种客观诉讼、公益诉讼？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受害者本来就有什么，就有诉权嘛，他本来就有诉权嘛。好，那有了这个法条的规定之后，有了空污法81条之后呢，对这个甲来讲呢，好处是什么？好处是可以跳过诉愿程序了。好，因为今天你要请求法院打的这个诉讼是哪一条啊？你是请求环保局对乙工厂来什么？来取缔嘛，来制裁嘛，啊，来命他停工嘛，是不是？所以通常这种诉讼类型都是第五条。那第五条的诉讼，照道理讲呢，都要经过诉愿前置程序。但现在有了空污法81条之后呢，对受害者来讲呢，他是可以跳过诉愿程序进行起诉。好，跳过诉愿程序进行起诉，还是有帮助。好，但是坦白讲，81条对受害者来讲呢，它不是一个公益诉讼，不是一个公益诉讼的条文。好，那对公益团体来讲，才是一种公益诉讼的这个条文。好，因为公益团体未必住在这个工厂附近，好，他可能离工厂是18000里。好，那今天公益团体呢，好，我们之所以赋予他的这样的起诉的这个权利呢，就是着眼于什么？着眼于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维护嘛，啊，就基于公益的考量，啊，基于公益的考量呢，我们才例外的让公益团体，啊，来提起这个公益诉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条文还没有看完哈，这个94页下面第三项哈，他说行政法院为前条判决的时候，啊，可以依职权命被告机关支付适当的律师费用，啊，侦测鉴定费用，啊，为什么？因为啊，这个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诱因的话，因为这条文参考美国法，如果没有这样的诱因的话呢，其实那你打诉讼要花钱，那请律师要花钱嘛，好，那就可能会让公益团体没有那个诱因呢，啊，去提起这样的这个诉讼，好，所以立法者其实是用心良苦，啊，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呢来打这公益诉讼， 来提醒法院来监督行政的违法，可以吗？所以他就特别讲到是说，如果今天你有打这个诉讼的话呢，你有提这个诉讼的话呢，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呢，可以职权来命被告机关来支付这个适当的律师费用。那这个条文本身是一个这个的确是正确的一个条文。好，那这样的规定本身在我们的立法理由94页这个你打勾，立法理由你要看熟。他跟你讲说，传统的诉讼利益的理论呢，就是诉权的理论，需就与自己权益有关的事项才能够起诉。那这种维护为维护公益提的诉讼呢，它是一个例外。那为了避免它过度扩张，所以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讨论的这个公益诉讼这一块。这个去年执行官就考到这个部分了，去年执行官。这个你们去看一下93页这个题目，这个就很简单。公益诉讼。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另外一个叫选举罢免诉讼。他说选举罢免事件的争议第10条，除法律别有规定外，可以依本法提行政诉讼。好奇怪选举罢免的诉讼不是要去走这个普通法院吗？对，没有错。选举罢免诉讼本身，绝大多数的案例呢，都是适用这个什么，这个公职人员选罢法或者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的规定，要去普通法院起诉。所以他这边讲的是法律特别规定的。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那这个法律的特别规定就是各位的讲义那个82页，就是82页那个括号二的，上面那个括号二，就什么公职人员选罢法啊，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的规定，可以吗？所以今天这考过选择题，他说选举罢免事件的争议呢，是去行政法院起诉，那答案是对还不对？答案的这个答案你要写什么？这答案你要去选它不对，因为现在实务上绝大多数的情况呢，都是因为法律特别规定而排除本法的了。所以第10条其实在实务上很少见。第10条在实务上选举罢免事件的争议呢，绝大多数的争议都是去走普通法院居多。大概只有像什么，像公法人内部的一些选举事件，像那个农田水利会，农田水利会的一些选举事件，那才有可能去走到这个第10条，不然其他的选举案件呢，都是走普通法院居多，可以吗？那这是一个第10条，简单看，这个招考。好，那再来是团体诉讼，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法条。他怎么讲？35条，他说以公益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在其章程所定的目的范围内，由多数有共同利益的社员，就一定的法律关系授予诉讼实施权，可以为公益来提起这样的诉讼。为什么会有团体诉讼这个条文呢？同学，你要把团体诉讼跟公益诉讼你要做区分，它的立法的精神是不同。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维护公益，为了维护公益。那团体诉讼呢？团体诉讼的考量是基于什么？你看到这个讲义的94页下面，他说那个立法理由94页下面，他说划线地方，因为工业发达、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公害、消费者保护等事件，有时画起来受害者甚多，如果分别起诉，有违什么诉讼经济原则，所以团体诉讼的目的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那跟公益其实比较没有直接关系，理论上是这样讲。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例如说今天假设律师工会，说法务部它是针对律师来算是半个主管机关的法务部那他可能现在发现说在台北呢，特别是台北这个实务上很多的律师，就是甲乙丙丁等等律师他发觉说现在律师开庭的时候这个都不穿法袍的都很潇洒就直接怎么就穿着一件这个轻身的 T 恤或者小洋装就去开庭那特别是说假设说刚好对照的是刚好你是这个你在大事务所当律师当这种非讼律师然后穿的是比较比 较 fish 那种感觉哈，那对照可能是一个什么？可能是一个比较清寒可怜的一个对照哈，那就会一个强烈对比啊，这个就怕这个大律师怎么欺负人，或者怎么想，或者这种感觉哈。那这个法务部他可能下令啊，说以后呢不可以这样子，以后都要穿法袍，以后强制要穿法袍，还要求律师工会去转告以下的会员，以后都要穿法袍，戴法帽。好，跟这个老跟法，跟这个香港啊那个白色那个啾啾一样。同学，你们的同学有问过你们这个问题啊？你们的国中同学有问过你们这个问题啊？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每次跟国中同学开国中同学会哈，他们有时候就问说，那你当律师是要戴那个白色那个东西，那一条一条那个东西哈，绑辫子啊？看太多这个刘德华电影了吧？是不是哈？在台湾哪有这样子嘛？是不是哈？好，那如果说法务部呢今天下令说以后呢都要穿法袍，强制穿法袍，那这个法务部的要求本身其实呢直接影响的是什么？是律师的权利。好，它直接影响的是律师的这个权利。那照道理讲呢，个别律师都可以来单独起诉，好，只是说这样起诉太麻烦了，所以可能怎么样？可能今天各个律师呢会把他们的诉讼实施权交给谁？交给律师工会，请工会呢代表这些律师们呢来对法务部啊来提起这样的诉讼，可以吗？好，那这样的讲法本身就是一个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底下的一种团体诉讼了。好，有时候受害者甚多，个别起诉有违诉讼经济原则。好，那我们就委由一个这个公益团体来帮忙代为起诉，这样可以吗？好，那只是说这个团体诉讼在实务上呢很少成立，为什么很少成立啊？因为这个法条的要件其实怪怪的，哪里怪？我们看一下哈。他今天是跟你讲说呢，由多数有共同利益的社员哈、来授予这个团体诉讼实施权嘛，是不是？那但是他却是跟你讲说是为什么？为了公共利益来起诉，为公益。照道理讲哈，团体诉讼应该是为谁的利益啊？为这些个别成员的利益才对啊。好，不会是为公益啊，因为如果是为公益的话，那个是公益诉讼的问题嘛。不是团体诉讼，好，所以由于这个法条在文义上，他跟你讲说，好，这个个别成员好授予这个团体诉讼实施权，结果这个团体又是为了公益，好才能够起诉，好，那有时候呢就很难成立这个要件，好，因为你实务上你要去审查这个为公共利益这个要件呢，其实不是每一件都可以成立的，好，所以就变成是说团体诉讼本身它跟公益诉讼之间呢，好，就等于是模糊掉了。啊，到底这是一个团体诉讼还是公益诉讼？你是为公益，你不是为个别社员的利益。好，那这个诉讼本身在实务上就很少可以成立。好，那这个部分本身呢，就有两种讲法哈。像李建良老师的讲法，他跟你讲说，那要修法，要把这个35条的这个为公共利益这几个字呢，要改成是为了社员的利益才对。好，要比照这个他说这个条文本来的草案呢是为了社员的利益，那当初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擦枪走火呢把它改成是为公益，好，所以他跟你讲说要改回什么，要改回原来的法条，好，原来的草案是为了社员的利益才对，好，这是他的讲法，是第一段他的讲法。好，但是吴根老师认为什么？吴根老师认为说没有关系，好，本条还是一种公益诉讼，好，还是一种公益诉讼。那因为毕竟呢立法者已经讲了是为了公共利益才能够起诉嘛，所以在吴老师的架构底下，公益诉讼就有两种，一种是第9条的公益诉讼，好，另外一种是35条的公益诉讼，可以吗？在吴老师的讲法底下，公益诉讼就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第9条的公益诉讼，另外一种是35条的由团体由这个公益团体呢为了公益呢来加以起诉。好，那要怎么区别二者啊？好，他说35条是公益团体他来提起公益诉讼，好，那第9条是什么？是由地方的住民，好，这类似这个日本法上这个住民诉讼，由地方的住民呢地方的居民呢好来为了公共利益来加以起诉。好，那这样的看法本身呢也为我们未来的修正草案所接纳，好，那的确是吴老师的这个势力比较强大，好，所以在这个司法院的草案里面呢，就采取吴老师这个见解。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后面的这个讲义哈，讲义的第265页， 265页。好，265页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哈、哦。你看那个下面哈、哦，最下面有一个这个，左边是11条之一，那中间是35条，你看到？好，就是、说现行的35条以后会增定为11条之一。好，那他怎么讲？他说以维护公益为目的的什么？好像团体，好，可以为了公益呢来提起诉讼，但是以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为限，有没有看到？好，那他给你看立法理由，看一下，这把它画起来立法理由。他说就行政诉讼以主观权利保障为基本原则的体系而言，由团体基于公益来起诉是例外。好，那这是第一个。好，那他说现行公害啊、消费者保护啊，都相关法律呢都可以让公益团体呢来加以起诉。好，这是第一种情形。我们看到266页，你看到第四点，好，把它画起来。他说按本条与第9条画起来，性质上都是客观诉讼。好，但是本条的规范是给谁打？给团体打，给公益团体来起诉。好，那第9条呢？他说好，倒数第3行，第9条是容许地区的住民，好，就无关自己权益的公益事项来提起诉讼。有没有看到？所以他的讲法就是说，公益诉讼有2种啦，一种是公益团体提起的公益诉讼，另外一种就是什么？由地方住民的公益诉讼，可以吗？那这样的讲法底下，团体诉讼就不见了。好，所以以后再也没有所谓的基于诉讼经济考量的这个可能性了，是不是？好，那就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考试的时候呢，这个大家一直都没有考过哈，所以这个如果要考的话呢，你要知道有这样的修法的动向。好，好，那以上就跟同学介绍这个诉讼类型的部分。那中间这些诉讼种类我们都介绍过了，好。他只是再一次跟你补充，我们之前讲这个公法上的不当得利的请求哈、哦，那我们不是说行政机关如果对人民要请求金钱给付、请求返还，那个请求的方式啊、哦，到底是要做处分还是提诉讼吗？是不是哈、哦？那我们看一个法条哈、哦，我们看那个未来的修正草案。抱歉哈、哦，让你翻来翻去的，这我已经习惯了。你看263页。263页，那个第8条哈，未来会这样修哈。你看那个第8条第2项，他怎么讲？他说得提起第5条的诉讼，或者什么话讲，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做成处分达成目的者，就不可以打第8条，可以吗？这是立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啊。那他的理由是什么？立法理由第2点打勾，啊，立法理由第2点打勾。啊，他认为说呢，如果你行政机关可以透过处分移送执行，就不应该任意的起诉，啊，违反这个权利保护的必要了。啊，这我们都讲过了。他只是跟你讲说，这就是一个，就是立法理由的那个第2点打勾，这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修法的一个走向。啊，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讲义的131页。131页，我们要跟同学来谈这个管辖。诉讼的管辖这一块，可以。同学可不可以入定了啊？拿起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管辖这一块哈、哦，管辖这一块呢，132页，我们就看重要法条，13条打勾，13打勾，好、哦，这以原就被，好、哦，原告要就被告机关所在地的法院来提起诉讼，以原就被，好、哦，好，那再来是133页哈、哦，这个有修法。好，去年有修法，修哪一条？修15、15之一、15之二，好，这3个法条。那15条是跟你讲说哈，因为不动产的征收有关的诉讼是什么？专属于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来加以管辖，可以吗？啊，这很简单，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不动产啊，就是由当地的这个机关来加以管辖。那重点是15之一跟15之二，啊，这个新修法的部分。他说啊，关于公务员职务关系的诉讼啊，发起来哈、哦，可以由公务员职务所在地的行政法院来加以管辖。好、哦，譬如说今天呢，某个公务员呢，啊、哦，他可能是在这个什么，他可能假设今天是由这个由内政部哈、哦，由内政部呢来对这个公务员呢做出一个免职处分， 免职处分。但是公务员可能他的工作地点、职务所在地呢，可能是在台中。假设这样子的话，那过去的做法是什么？过去的做法是以原就备嘛，等于是台中工作的公务员呢，要来台北来打这个免职的行政诉讼。但是现在什么？现在变成是以备就员，变成是被告机关要迁就公务员所在地的这个法院呢，来进行管辖。好，那这个其实是很便民啊。好，就对公务员，这个相对是比较便利。好，就是变成是说，这个今天甲公务员在台中工作嘛，那被告机关是内政部，那变成内政部的公务员呢，要坐高铁，好，然后来台中呢，来打这个诉讼。好，这是五条之一的部分，立法理由打勾，立法理由。好，那十五条之二呢，也是一样，好，我们看一下，翻页，好，十五条之二，好，他跟你讲说，因公法上的保险事件涉讼的话，也可以由原告的被保险，可以由为原告的这个被保险人，啊，受益人的住居所地，或者被保险人从事职业的活动地，好，或者什么，或者那个投保单位，下一项，好，投保单位。好，投保单位的这个主事务所、主营业所的所在地的法院呢，来进行管辖。好，所以现行的法条都非常的这个迁就人民，好，让这个人民呢非常的方便。好，这个变成是以被救援啊，就被告机关要迁就原告的这个所在地呢，来提起这个诉讼。好，那这个法条又是新修法，它去年的成大法研所也考出来，成大法研所，所以考这个这种考试新考呢，大概就是考这个新修法条跟立法理由的评析啦。好，那一般都是支持这样的法条的存在啊，因为它是便利人民。好，所以请同学还是要把这个立法理由打勾就没有问题的。好，那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哈，那其他像回避呢，这个都还好，看过就可以了。好，来进到第三六页看当事人。当事人这一块哈，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是23条这个打勾。23条哈，行政诉讼法的23条，它谈的是原告啊，它谈的是什么？当事人的概念啊。当事人有以下这四种：有原告、有被告，还有什么？还有两种参加诉讼之人啊，41跟42的参加人啊。那你注明一下，它排除掉44条啊，因为诉讼的参加人有三种，有41、42跟44。那现行只有讲41跟42。41跟42才是所谓的当事人的概念，那44条呢是纯粹的参加人，好，不是所谓的当事人概念。好，那其他像这个，我们看原告跟被告，好，原被告这一块呢，有关的法条，像这个37条，好，他谈共同诉讼，我们看一下哈，他说两人以上，好，在下列情况的话呢，可以为这个共同诉讼人，好，一同起诉或者什么？或者一同被诉啊，一同起诉或者一同被诉。那这几款里面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款，其实也只有考第一款而已啊。他说，为诉讼标的的行政处分是什么？是两个以上的机关共同做成，可以吗？共同处分啊，共同处分的话呢，那这两个机关就要什么？就要共同应诉了啊，就要共同应诉啊。好，所以这个第一款你打勾。立法打勾，那其他都还好。我们看下面这个考题，下面好，98年高考二级，136页，抱歉，136页，高考二级，好，直接看这个2跟3，好，他说不服共同管辖的行政处分，诉愿是哪一条啊？第6条，注明一下，诉愿法第6条，好，跟共同上级机关去提诉愿，诉愿法第6条，就第2小题，好。可以吗？好，然后第3小题，不服共同管辖机关的行政处分，那其诉愿被驳回，这个诉讼的被告是谁？就这两个机关嘛。好，这个诉讼法37条的第一款，可以吗？好，就这两个机关要一同来被诉，一同来被诉。好，就只有这样考而已。好，因为其实再考下去呢，这个公法老师是也对那个诉讼法呢就是很陌生啊，非常陌生啊。好，那所以就这一块本身考试就是只有考到这个层次而已。好，那其他的部分呢，你都看过都没有问题，因为都跟民诉法是类似。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会考的是参加人这一块，诉讼参加。诉讼参加这个部分在各位的讲义的第39页。好， 那过去考试哈，考的题目呢，大概也只有申论题这样子哈，像那个九六交通跟九二交通，也只有申论题型这一块。好，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部分。诉讼参加这一块呢，其实在国内算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议题。怎么讲哈？你很少会发现说有一个议题哈，像诉讼参加这么的奇妙，有什么奇妙哈？通常都是一个概念哈，一个议题呢，你看越多书，越能够彻底了解嘛这个议题嘛哈。但是这块领域是什么？刚好相反，你看越多越混乱，因为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都非常乱哈。那你说考试该怎么办哈？考试的时候呢，我们以实务见解为主，好，我们都以实务见解为主，这样最简单。因为各位是考国家考试，实务怎么做，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好，诉讼参加，首先还是一样，你要先把它的这个制度的精神，稍微把它这个打勾一下。诉讼参加，它的制度的精神呢，在139页。139页的这个上面嘛，他跟你讲说，诉讼参加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参加人的权利救济，达成诉讼经济，好，避免同一事件产生歧义的见解，好，这是你在破题的时候呢要会写的部分。诉讼参加，那诉讼参加呢有三种类型，好，第一种叫做所谓的必要参加，必要参加；第二种叫独立参加。第三种叫辅助参加。我跟你讲，这一块呢，你都记类型啊，就是你都记例子，你记例子会比较单纯。好，那必要参加在41条，独立参加在42条，辅助参加在44条。好，必要参加法条上是应参加，独立参加跟辅助是得参加。好，先抓这个架构。好，再来看西部法条哈，什么是必要参加这一块哈？必要参加他跟你讲哈，他说诉讼标的对于第三人及当事人之依照，啊，必须合一确定的话，啊，必须合一确定，那行政法院应以裁定，是吧？应圈起来，应以裁定呢，命这个第三人来参加诉讼，可以的。好，我们举个例子哈，这个必要参加，探讨上呢，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我们讲这个德国法的一个，先讲德国法怎么做。因为这个条文呢，当初在立法的时候呢，它一方面参考了德国法，那同时也参考了日本法，算是一个拼装车。那德国怎么做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是过去的实务怎么做，再来是现在的实务怎么做。好，这三块，我们来看一下哈。在德国法上呢，它针对这个诉讼的必要参加呢，它主要是处理什么？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好，我们举个例子，像什么？像今天机关核发一张执照给甲，好。核发这个执照给甲，那这个执照会对乙呢产生一个不利的效果。假设是一个让甲去开工，好，那会对乙有不利的效果。所以谁会提起诉讼？乙会起诉，乙是原告，好，那乙呢会打行政诉讼，乙是原告。好，那被告是谁？是行政机关。好，原告呢以被告机关呢做的这个处分有违法，好，来打这个行政诉讼。好。那今天呢，在德国法上就跟你讲说呢，这个时候行政法院要什么？要强制的命这个甲呢来参加这个诉讼，他应该参加这个诉讼。为什么？因为如果将来行政法院他将来这个行政法院撤销这个执照的话，一旦撤销的话呢，好，那对甲会有直接影响，对不对？因为我乙是希望法院来撤销这个执照的。如果真的有撤销的话，会对这个甲呢产生直接的不利。好，所以你必须要在过程当中呢，让甲呢来参加这个诉讼来表示意见，可以。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具有第三人效力处分的场合呢，好，那第三人起诉， 的时候呢，行政法院应该强制的命这个甲呢来参加这个诉讼来表示意见，可以吗？这个时候呢，这个什么行政诉讼的标的啊，在第三人跟当事人之间呢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到底这个执照有没有违法啊，对甲对乙来讲呢都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性啊，就有做一致性判断的必要性，可以吗？好，是这种情形在德国法上啊，但是在我们这个行政诉讼法在通过的初期哈，通过的前几年呢，我们实务上其实不是处理这个案例，是处理什么哈？这个早期的实务的见解哈，就形成刑诉法通过的初期，它是处理所谓的类似什么哈？类似所谓的共有物征收的案例，好，或者我们先这样写，我们先讲说是处理这个当事人跟参加人呢一起共同承担，好，共同对抗。我先不要抄好，共同来对抗负担处分的情形。好，它指的是所谓的当事人跟参加人，他们共同来对抗行政机关的负担处分的这种情形。好，那举个例子，你记例子比较简单。好，譬如说共有物征收，共有物征收。好，那共有物征收，假设这个征收处分，好，只有给予其中一个共有人征收处分，征收的处分，好，仅对其中一人做成。如果是在共有物征收的情况呢？怎么会同时？是你打给他吗？征收处分只有对其中一人做成的情况。好，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哈。今天甲、乙、丙三个人呢，共有一块土地嘛，是不是？这共有一块土地嘛，好，共有。好，那今天呢，假设机关的征收处分只有对某甲来加以做成，好，只有对某甲来加以做成。那乙跟丙这个时候呢，依照我们实务的早期讲法，他跟你讲说，行政法院就应该什么？应该强制的命乙、丙呢来参加这个诉讼，四十一条的这个参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跟你讲说，这个时候呢，好，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在共同在这种必要共同诉讼的场合底下呢，那如果是只有其中一个人，好。只有这个甲去起诉的话，只有这个甲起诉，那会什么？要件会不备，啊，所以呢，他要求说呢，甲呢起诉之后呢，要求乙丙呢来参加这个诉讼。我们来看一下讲义哈，讲义的110页，啊，110页，我们看到这个这一段哈，括号 A 的部分，啊，括号 A， 也不是110页，不会东西啊。这个139页的括号 A， 好，括号 A 的1、2、3、4、5第五行，好，他跟你讲说，在这种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况之下呢，要求什么？要求共同诉讼人全体一同起诉或者一同被诉，好，将影响人民提起诉讼的权利，这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讲说，哈，如果在这种共有物征收的场合呢，好。因为只有对甲做成一个征收处分嘛，好，那甲一个人起诉可不可以？还是可以一个人起诉，好，那只是说他起诉之后呢，我要要求乙丙来参加这个诉讼，好，并不会说，哎，只有甲起诉就直接程序驳回掉，好，那他跟你讲说，可以透过41条的这个参加制度呢，好，来什么，来弥补这个缺失啊，好，那他说这个时候呢，为了满足合一确定的需要呢。在本条当中，哈，要求法院要依一职权命这地写说第三人来参加诉讼，好，那他举的例子像什么？像共有物的征收，好，那到此呢，你注明一下哈，这一段到此为止，你注明一下是过去实务见解，过去的实务见解都认为说这种案例呢，啊，就41条呢是处理这种案例，好，处理这种甲乙丙一群人呢一同来共同对抗一个负担处分的场合。好，他们一群人来共同对抗这个负担处分场合，那只有甲起诉是可以，只是要求乙丙要来参加诉讼。好，就是共同对抗 不单主任，或者你可以讲说共同对抗这个共同对抗义务，共同对抗行政机关所科予的义务，共同对抗行政机关所科予相对人的义务，共同对抗义务的场合。好，一样嘛，你写不单主任也可以，写共同对抗机关的义务也，机关所科予的义务也可以。好，好，那这种问题本身呢，后来呢，在学界呢就加以批评。哈，学界的看法是认为说，你要求乙丙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诉讼呢，其实是对乙丙的这个诉讼权，啊，消极诉讼权的一个限制，因为乙丙未必想要参加这个诉讼，可以吗？所以这个部分本身实务上为什么后来会改变见解？哈，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在于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学说上后来呢，有一些评析，哈，认为说呢，这样的规定本身呢，其实是什么？是对，对其他参加人，对其他参加人，可能乙丙是没有那个意愿要来参加这个诉讼，对其他参加人的消极诉讼权。你说什么是消极诉讼权呢？就是我不想参加这个诉讼了，消极诉讼权的行使呢？对参加人的消极诉讼权的行使过度限制，过度的侵犯、过度的限制的这些乙丙的，啊，这个他们的这个诉讼权的保障，因为乙丙可能是没有那个意愿来参加这个诉讼，但是这个法条却强制要乙丙来参加这个诉讼。好，那什么？那甚至说，这个裁定，哈，41条的裁定，可不可以抗告啊？来听一下。41条的这个裁定要乙丙来参加，乙丙可不可以抗告啊？还不可以。啊，你可以注明哈，像什么？像你的这个行政诉讼法的45条第三项，这个你要看你的法条哈。诉讼法的45条，好，45条的这个第三项。他就跟你讲说，对于另参加诉讼的裁定啊，还不得声明不服。好，这样的裁定本身是不得抗告。那一般就认为说呢，这会严重的限制人民的消极诉讼权的行使，那进而违反所谓的处分权主义。好，那这个是什么？裁定呢，还不得抗告，还不得声明不服。那这个对乙丙的限制其实这个太过严重，等于是乙丙被迫要进到这个法院程序了。被迫进入法院程序，他这就违反处分权主义，违反处分权主义。好，所以这样的看法呢，实务上被学界呢这个批评久了之后呢，后来就改观了，就不采取这样的例子，可以吗？好，所以后来我们实务上呢，在处理这个41条的案例，都是什么？通常都是针对这个共有人，好，这个共有人呢。就是说，诉讼的这个共有人呢，应该这样讲哈，就是说，是针对这些一群人呢，要共同行使权利的场合，啊，共同行使权利的这个场合，而不再是处理什么，不再是处理啊这个共同来对抗义务的这个场合了。好，你说什么是共同行使权利的这个场合啊？好，你像这个讲义的这个例子，下面吴根老师这个例子，你打勾。好，老师，你可以举这个例子。好，吴根老师这个例子就是39页嘛，那个吴根之实例嘛，是不是？好，他跟你讲说，两个人以上共同发明啊，共同发明，好，这个发明是两个人共同发明的，好。那如果只有其中一个人呢，好，来申请专利，他假设被驳回，好，那他打行政救济，那法院就可以要求另外一个共同发明人呢，好，来什么？来这个参加这个诉讼，好，就是说一群人，好，这个原告跟什么？跟这个参加人呢？好，这两个呢是他们是共同的来行使某个权利，好，那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或者什么？或者你可以举好，比如说像这个甲乙呢，跟行政机关之间签一个行政契约，那这个基于这个行政契约呢，甲乙对机关有一个请求权，好，那如果说今天在诉讼上呢，只有甲一方来起诉的话，这个时候法院可以强制命乙来参加这个诉讼，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现在的处理呢，就是针对那些什么原告跟参加人要共同来行使权利的场合。好，那假设只有一方起诉的话，另外一方要强制来参加这个诉讼。好，那这个呢，是目前的这个目前在实务上处理这个问题的用的法条是这个41条。好，那不再是处理这种共同对抗义务的场合了。好，不再是处理这种共同对抗义务的场合。好，那这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41条的这个规定。考试要让你举例，你就记例子，记例子比较简单。好，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个是独立参加42条。42条这个独立参加哈，其实在实务上呢，都是处理什么？都是处理那个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我把它擦掉了哈，都是处理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那只是说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呢，其实有两种。我们的实务上其实有两种，有些情况是走42条，有些情况走44条。你说怎么会这样子？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什么情况是走42条，什么情况走44条。他说如果今天行政法院的那个判决呢，会对这个参加人有直接的影响的话，那是走42条。再一次哈，如果今天行政法院的那个判决会对参加人的权益有直接影响，会有直接影响的话，那这个时候是走42条。那如果只是间接影响的话，是走44条。我们来举例你就知道了，什么是直接，什么是间接。我把它举过来哈。好，譬如说今天我举两个例子，今天机关对甲核发一张执照。这个执照影响到你的权益，所以你会去提行政诉讼。你是原告，那机关是被告，你要打行政诉讼嘛，是不是？好，那你打这个诉讼，那甲要来参加，甲要来参加，好，那请问一下，甲的参加是哪一条？这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行政机关对甲做停工，对甲做停工。那甲不服气啊，甲会去打行政诉讼。好，我用红色的写，甲会去打行政诉讼，他以机关为被告要打行政诉讼。好，那这个停工处分影响到这个乙的权益，影响到乙的权益，可以吗？好，那请问一下哈。这个时候呢，如果乙要来参加诉讼，是哪一条？可以懂我的意思吗？这两种情况都是第三人效力处分的情形。好，那只是说，这个第一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是什么？是机关对甲做受益处分，对甲是有利受益处分。那这个处分对乙有不利的效果，所以乙会起诉。乙起诉之后呢，甲来参加。好，那第二种情况是刚好相反，就是说今天机关对甲做负担处分，对甲是不利，那对乙就是有利。好，但是如果将来呢，这个行政法院撤销这个停工，那对乙呢又有不利效果，所以乙要参加，那哪一条？懂我的意思吗？两个例子而已嘛。好，那请问同学哈，今天行政法院如果未来撤销这个处分，在第一个例子的情况之下，是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这种上课哈，这都是我自问自答，完全没有这种，这个没有无法双向沟通哈。好，那我们说呢，这个行政法院呢，如果未来呢撤销这个执照，对甲是什么？是直接影响，是直接影响。所以这一回呢，甲就是走42条的这个裁决。但是如果是这个情形哈，我行政法院未来如果撤销这个停工。它代表什么？代表停工被废弃掉，就是乙嘛，乙今天乙来看一下，乙打诉讼，行政法院如果撤销这个停工，对，没有错， 移打这个诉讼啊，行政法院如果撤销这个我撤销这个顶风处分，那代表什么？代表甲可以怎么样？可以开工，是不是？代表甲可以开工。我一旦撤销这个停工，就嘛，就代表呢甲呢未来有可能可以再开工嘛，开工厂，就是工厂可以开工嘛。那会对乙有影响的是什么？是甲未来开工这个行为啊，理解我的意思吗？而不是法院那个判决直接去影响到乙的权益，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情况是44条，它只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它不是直接影响，它不是法院的判决直接去影响到乙的权益，而是判决撤销停工之后，变成甲可以开工，甲开工才会影响到乙的权益。好，所以我们讲说，在第二个例子的情况之下呢，是走44条；那第一个情况是走42条，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你要去注意的这个地方，好，两种的情形。好，那42条，我们看一下法条，他这样讲，他说。行政法院认为撤销诉讼的结果，第三人的权利或法律上利益将受损害，那得依职权命其独立参加诉讼，那第三人也可以来申请来参加这个诉讼。好，那这个简单看，再看这个44条的这个部分哦，辅助参加。他说，行政法院认为，其他的行政，你把它圈起来，行政机关，其他的行政机关有辅助依照之必要。可以令其参加诉讼，请向行政机关或者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呢，也可以申请参加。来注意一下，这个第二项44条第二项就是这个地方，44条第二项，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利害关系的这个第三人呢，也可以来参加这个诉讼，可以吗？好，不过这种参加不是42条的独立参加，因为它只是间接影响，它不是直接影响。好，那这个是请同学要注意的地方。这个在林明星老师的这个架构底下呢，他举这两个例子，你还会判别。好，他跟你讲说呢，42条本身呢是针对这种会直接影响的情形。好，那44是间接影响的这种情形。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举个例子哈，机关参加。44条本身有可能让行政机关来参加这个诉讼。举个例子哈，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环保署在实务上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环保署是中央的机关，它通常是负政策规划责任，好，那通常在执行都是由各地的环保局在做，好，但是假设今天环保署的公务员啊，稽查人员，他可能在实务上已经查获这个甲呢有排放废气。第一线是什么？照道理讲是环保局在做没有错，但是如果刚好环保署呢有查获甲的违规行为，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移送到环保局，移送到各地的环保局来，然后第三步由环保局对甲来进行一个采访。好，那请问一下，甲在诉讼上是告谁？啊，以谁为被告？甲在诉讼上是以环保局为被告，是不是？甲是原告，环保局是被告。那今天环保署由于他是第一线查获的，所以行政法院呢可以通知环保署呢来参加这个诉讼。好，就是44条的第一项，我通知机关来参加这个诉讼，理由为何啊？为了广泛的收集资讯，有助于公益的实现。好，基于收集资讯的考量，因为这个他第一线执法嘛，他最了解到底甲有没有违规行为嘛。好，所以我们法院可以通知这个环保署呢来参加这个诉讼。好，那这就是一种辅助参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听好，好，听好，喝口水先。好，听好。考试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实例题，有谈到要请行政机关来参加诉讼，原则你都写44条，都写44条，只有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当今天如果是限制出境的案例，限制出境，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讲过那个限制出境，没恭喜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财政国税局 今天针对这个欠税人，可以什么？可以报财政部，请财政部呢来通知移民署，啊，对甲呢做限制出境了，是不是？那实务上正的会给移民署副本，会给这个甲，是不是？有没有印象？好，那我们讲过，这个实务上目前还是依照行政法院83的这个决议呢，以哪一个公文作为限制出境处分？以副本，对不对？我们说实务上的做法呢，是以财政部的限制的副本呢作为限制出境处分，然后呢甲来什么？甲来这个告财政部嘛。好，这是实务的这个做法。但是我们也讲过哈，同学，你这不用抄吧？你不用不明就里的抄吧？这个是已经抄过的东西哈。这个我们讲过，这个陈明老师的看法是什么？陈明老师他跟你讲说，应该要以谁为被告？以移民署为被告才对，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副本的内容公文书上记载事项呢都是对移民署的一个记载，好，所以他不符合这个处分书，不符合书面处分的这个应记载事项。所以如果是依照陈明老师的这个讲法呢，他会跟你讲说，那甲要以移民署为被告来打行政诉讼，那在过程当中呢，他要行政法院依照41条来通知谁？通知财政部来参加这个诉讼，有没有印象这一块？好，那除了这个例子之外，你其他的只要是机关要参加，你都去写44条，可以吗？啊，就我们实务上，行政法院哦，很常会通知机关来参加诉讼，他都抓44条这个条文。好，那这是一个例外，因为这个是陈明老师的一个看法啦。好，因为他认为说，如果只是44条呢，他是得参加，那这样不够，要应参加才够。好，所以他有他的看法。他要求财政部一定要强制参加诉讼来表示意见，应参加。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个诉讼参加，你把它掌握住。那这个讲义的142页哈，这个架构这个打勾哈，这考代表考选择题啦，就是说三种参加制度的一个区别。好，这里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部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诉讼的这个当事人能力这一块哈。当事人能力是看哪一条？看22条，22条打勾要记。22条，好，22条他跟你讲说，自然人、法人、机关，啊，机关、非法人团体都有什么？都有当事人能力。好，那考过一个题目是什么？往下看，142页，142页，142页的这几个哈，这几个项目，96原住民2等，好，私立学校董事会有没有诉讼当事人能力啊？啊，我们说最低层级的，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呢，最低层级就是到什么？到校嘛，校才是一个机关嘛。好，那私立学校呢，在做什么？在做一些怎么录取学生啊，确定学籍啊，那他是受托行使公权力的时候呢，才是具有机关的地位嘛。哦，那或者你可以讲说，私立学校本身也是一个司法人啊，也是个法人嘛，他是董事会。董事会本身是不是法人，或者是不是机关呢？一个恭喜啊！我说私立学校一般的情况，它是一个司法人，也的确符。如果是考私立学校这4个字，它的确是符合那个法人的定义。好，那或者你可以讲说，私立学校它在做录取学生、确定学籍的当下呢，也是具有机关的地位吧？那也符合这个定义。但是考试不是考私立学校，是考什么？是考董事会啊。那董事会本身，它只是什么？它只是这个私立学校的代表而已的，好，所以它本身呢，它不具有这个机关的当事人能力啊，而且它不具有什么？它不具有这个22条这个当事人能力啊，好，所以这个你打叉，私立学校董事会本身呢，好，可以吗？这个没有嘛，是不是？这个就它这个不符合法人的定义啊，是不是？好。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这个，独资商号。独资商号这一块要怎么谈啊？独资商号本身，在司法上呢，好，在我们说在民法上呢，我们独资商号的认定是什么？它没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好，但是我们在公法的领域里面，哈，其实有特别的规定。我们在公法的领域里面呢，譬如说像我们的税法。我们的税法上的规定，好像，独资， 投资的商号呢？依照什么？依照这个营业税法，好，或者依照所得税法，好，独资的这个商号本身，好，它有纳税的义务。独资商号本身在税法上，好，在所得税法、在营业税法上呢，它有纳税的义务，好，它也有请求退税的权利。它有纳税的义务，它也有请求退税的这个权利。好，那学说上就跟你讲说呢，它既然在我们公法的法规里面，好，某些案例呢具有这个权利能力，具有这个权利能力，好，它有部分的权利能力的，所以在这个范围内呢，应该也具有诉讼的当事人能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独资商号本身固然好，它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之下都具有这个权利能力，好，但是至少就税法的领域，就税法的领域这一块，好，在他纳税的义务跟退税的权利这一块呢，好，他具有这个部分的权利能力，好，那既然他有权利能力的话，我们就应该让他有提起诉讼的这个资格了。就这一块来讲呢，就这个部分他是具有所谓的当事人能力，好，这是第二个独资商号，好。那第三个呢？教评会有没有？这个没有哦。好，教评会本身，这个只是一个内部单位，是打叉。好，那书院会呢？这个也没有。书院会是什么？是一个内部单位，这个也打叉。啊，那退抚司呢？这个也不是。啊，就是这种司啊，什么全序部退抚司啊，或者说像什么财政部官政司啊，啊，那个都是内部单位，那个不是机关，啊，打叉。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143页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被告事格这一块啊。被告事格你翻到讲义的144页，被告事格这个部分啊。被告事格这一块，我们看的是诉讼法的24条这个条文，这个条文你要把它打勾，很喜欢考。我们举两个例子哈，例如说今天台北市公务局对某甲做一个停工，甲不服气，甲跟市政府来提诉愿。好，假设今天市政府的决定是什么？是撤销原停工处分，撤销原停工处分。好，那这个时候这个撤销的行为呢，就影响到什么？影响到乙的权益，乙就不高兴了。那请问一下，乙要打行政诉讼，好，应该以谁为被告？乙要打行政诉讼的时候，要以谁为被告？这是一个例子，好。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刚好相反，好。譬如说今天是公务局对甲做一个停工处分，好。那甲呢，跟市政府来提诉愿。可以吗？好，那市政府今天是对甲的诉愿呢予以驳回了，驳回你的诉愿。好，那这个时候甲要提行政诉讼，应该也是为被告，可以懂我的问题吗？就两种类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情况之下，应该也是为被告。我们看法条哈，他这样讲，24条的第一款，好，他这样讲哈，他说，经诉愿程序的行政诉讼，其被告为下列的机关。好，第一个是什么？他叫驳回诉愿时的原处分机关，哪一个是驳回诉愿呢？一还是二？一嘛，对不对？好，驳回诉愿时的原处分机关是谁？是公务局。可以吗？所以甲就以公务局为被告，这是24条的第一款，可以吗？好，那第二款怎么讲？第二款跟你讲说呢，撤销或者变更原处分的时候，那个撤销或变更的这个机关是谁呀？啊，市政府撤销这个停工处分嘛？那乙不服气，好，去打行政诉讼，他说是这个撤销的这个机关，那是谁？市政府嘛？是不是？好，这就是他。这是24条的第二款。我跟你讲，你不用死记，完全不用死记。你要怎么想？你要想说哈，这个原告哈是谁？谁第一次侵害原告的权利？ 是谁第一次侵害原告的权利，你来看一下哈、哦。在第一个情况之下呢，是谁第一次侵害甲的这个权利？公务局还是市政府？公务局先做的啊，市政府只是维持原决定而已啊，是不是？他其实并没有额外的增加更不利益的效果嘛。所以第一次侵害甲的权利的是公务局，就告他。安全吧，那这边也是一样啊，这边谁第一次侵害你的权利啊？谁第一次啊？公务局吗？不是哦，公务局的停工是对乙有利哦，反而是谁？反而是市政府的撤销停工才是对乙不利哦。所以第一次侵害乙的权利的是谁？是市政府，你就告他。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很简单，去想谁第一次侵害原告的这个权利，好，你就以他为被告机关。好，好，那这24条完了之后呢？我们看25条，好，25条打勾，好喜欢考哈。他跟你讲说哈，人民与受托行使公权力的团体或个人，因受托事件涉讼的话，好，以谁？以受托的团体或个人为被告，好，就是一律的以受托私人为被告，可以吧？哎，到目前为止，其实你已经汇整出好几个法条了。阿西亚，我们说在受托的情况哈，譬如说今天，就举这个例子，哪个例子？你看这个酒吧财税，好，酒吧财税他跟你讲说，监理站委托。啊，委托这个汽车修护厂，啊，我说监理站委托汽车修护厂，啊，汽车修护厂，好，来代办什么？来代办这个汽车的这个检验，好，那今天呢，这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行政程序法16条的行政委托嘛，好，那假设今天汽车修护厂呢，对这个甲呢，做出一个不合格的这个决定，好。那他问你说这个甲该怎么救济？我们先想一下，这个在行政委托的情况之下，谁是处分机关？啊，汽车修护厂。好，这个依照程序法2条3，他是处分机关。好，诉愿跟谁提？诉愿第10条有没有印象？我们今天才讲过的，诉愿就跟鉴定所提诉愿。那诉讼跟谁提？诉讼就是他是被告机关，诉愿就是跟监理所嘛。那诉讼呢？诉讼上就是以什么？我们说行政诉讼就一律的以什么？以这个汽车修护厂一律的以他为被告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是处分机关，所以依照25条的规定呢，我们就一律的以这个受托的这个私人呢为被告来打行政诉讼，可以吗？所以这边有什么？有诉讼法25条。诉愿法第10条，程序法16条，还有程序法的2条3，可以吗？一套的法条就把它掌握住，一套的法条。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25条这个条文的这个部分。好，好，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再看哈，看到147页，我看完这就下课哈。147页这个地方哈，行政诉讼的这个提起，我们看一下诉讼提起。诉讼提起这一块哈，我们看到105条这个条文，这个条文他跟你讲说，起诉要记载下列事项，这简单把勾一下，有当事人起诉的声明跟什么，跟诉讼标的及其原因事实。好，那我跟你讲，考试的时候曾经考过一个题目哈，他要问你这个诉讼声明该怎么写，他问你怎么写哈，我们看一下哈，你看到你的105页，好，105页。那个88年律师，88律师可以吗？88律师这个打勾，这个题目打勾。最后一行有没有看到？他要跟法院起诉的时候，那个诉之声明该怎么写？可以吗？有没有看到那个105页的88律师的最后一行吗？那个把它圈起来，那个诉之声明最后一行。好，好，那我们看回来147页。好，所以你看到这个148页哈，你至少要会写这个部分。看过就会了。好，这撤销诉讼的诉之声明啊，请求撤销被告机关哪一号好，这个决定好，以及诉愿决定啊，那科与义务也是一样，你看过就会这个部分。好，就考过，你要会写，至少撤销跟科与你要会写的，好不好？好，好，那最后是诉讼标的，我们谈一下哈。诉讼标的在我们行政法上呢，倒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观念你要清楚。我请问同学哈。假设今天来看一下黑板，今天在这个案件当中， 假设这个甲要去打行政诉讼，对方说停工嘛，那甲要打行政诉讼，我请问一下，诉讼标的是什么？他打撤销，对不对？打撤销诉讼，诉讼标的是什么？行政处分吗？我讲不是，在行政诉讼法上呢，那个撤销诉讼的标的绝对不是行政处分。为什么？因为行政处分这个行为是不是行政处分，双方没有争议，双方没有争议。那双方是有争议什么？有争议的是说这个行政处分有没有违法侵害甲的这个权利，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绝对不是那个行政处分本身，好，而是什么？而是这个行政处分有没有违法侵害人民权利，好，那这个才是什么？这个才是这个撤销诉讼的这个标的啊。我们看一下，好，这个 A 的部分打勾，好，他跟你讲说呢，所谓的撤销诉讼的标的呢，指的是说诉请撤销这个特定的处分，那因为这个处分有违法损害原告权利这样的事实，好，那这个部分才是双方有争执的点。双方对这个行为是处分，其实没有争执，有争执的是说这个处分有没有违法，好，以及呢有没有损害到甲的权利，好，那这个是你要观念上你要懂的这个部分，好，好，那其他的部分呢，大致上都比较没有问题。那我们先到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这个明天，好，明天就是还有一堂课，就是明天上两堂课。对，那明天就盖第六个就够了。好，还有什么？盖这个修正草案，国赔法，国赔法修正草案，可以吧？好 ，OK， 好，拜拜。